乐厅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说到，左文答应江沃去引诱何仔，在私会何仔的时候有人闯了进来。原来是有人发信息告诉冯琛，左文正在宾馆和人幽会，被撞破的左文离奇坠楼身亡。消息最先出现在微博上，神秘少妇离奇坠楼，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裙，这样的话题不到一个小时便有几千个转发。而真正引起震动的是普拉达万隆店和天宝投资公司，妻子死，丈夫失踪，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真应了《桃花扇》里的一句唱词：眼看着你起高楼，眼看着你酬宾宴，眼看着楼塌了。送外卖的伙计可管不了什么桃花扇，只要在约定时间把盒饭送到目的地就行了。这地方十分偏僻，风景却不错，在一片树林的边缘地带有一排木屋，屋子背靠湖水，有一条小木船。盒饭送到了，点餐人却没有露面，盒饭从黑洞洞的窗口递进去，黑洞洞的窗口送出两张钞票。送餐的摩托车离去了，冯琛仍然站在窗前，以确保外边没有人尾随而至。逃亡不需要躲到山里，这座安全屋就不错，这里连左文都不知道。他们夫妻间究竟隐瞒了多少秘密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婚姻真是残忍的关系，付出太多，付出太少，都是错。冯琛打开盒饭，慢慢地吃了起来。他没有因为那场灾难让自己变得萎靡不振，这座安全屋里有各种用品，足够他继续生活。逃亡四天来，他仍然每天起床时刮胡子，临睡前洗脚，白天通过笔记本电脑看一看金融市场，晚上看书，反倒比以前更有规律，更平静了。冯琛刚吃了半份盒饭，手机响了。这个手机很少用，左文知道号码，用于非常时刻。当然不可能是左文打来的电话，如今这世上只剩一个人能找到冯琛，那就是江沃。见一面吧，江沃直接说道。 我是有罪的人， 冯琛自嘲地说。何仔在我手上，你不是想找他吗？江沃说。 我确实感到奇怪，他凭什么？ 见了他你就有答案了。明天晚上九点钟领地，冯琛说。 哦，为什么选那个地方？在当年签订骷髅协议的地方，你就不会带警察过去？ 冯琛说。 我们是同伴，怎么可能出卖你？ 左文也是同伴。他背叛的只是婚姻。冯晨已经挂断了手机。领地笼罩在雾气中，一片沉寂。微弱的天光下，废墟、水雾、坍塌的房屋，与16年前参加成人礼时没什么不同。但城市进化的脚步已经推进到领地以南5公里的地方。据说三年内，此处将建成鬼文化主题公园。站在高地往远处眺望，城市里流光溢彩，那里就是所谓的阳市。江沃提前20分钟抵达约见地点，他原本就想选择在这里见面，多年的同伴果然心有灵犀。后边传来脚步声，江沃慢慢转过身。冯晨，你自己就像一个时钟。江沃打趣道。习惯了。冯晨与江沃隔着7步距离。何仔呢？别着急，我会把他交给你的。江沃说。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？冯晨注视着江沃，夜幕掩映下江沃的脸庞显得极不真实。你也有责任吧？江沃说。我知道他很早以前就不安分，他和你爸爸纠缠不清倒也容易理解。像他那种自视甚高的女孩，追求更成熟更有身份的男人不足为奇。但他跟何仔算什么？生命是一种逆反的旅程。江沃淡淡一笑，哼，左文已经不是当年的少女，现在轮到他补回人生了。不懂你的话。冯晨甩甩头。你当然懂，只是懒得讨论罢了。左文跟何仔偷情，你应该知情吧。冯晨看着江沃。江沃忽然沉默了。左文不可能瞒得过你，冯晨说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江沃与冯晨对视。你和他更紧密啊。你昨天在电话里说左文背叛的是婚姻，我回味了你的话，左文是为了同伴关系才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的，我这样理解对吗？江沃抬头望望黑沉沉的夜空，空中堆满了厚厚的乌云，附近的灌木丛里传出奇怪的咔咔声。良久，江沃说，我想让你听一点东西。他并没有看冯晨，仿佛在对着幽灵说话。冯晨偏着头，不由自主地退了2步，一脸警觉。或许你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一道火光突然亮起，江沃点燃一支香烟，他的娃娃脸瞬间闪现，旋即被黑暗吞没。冯晨感到一阵惊慌，此时的江沃与10几年前的身影交叠在黑暗中，依旧神态倨傲，不可一世。冯晨低声问，你想让我听什么？一阵细碎的沙沙声忽然响起，冯晨这才注意到江沃的手中多了一支录音笔，录音笔里传出的沙沙声好像是脚步声，背景的车声渐渐消失，估计是走进了住宅区。脚步声变得沉重，听起来正在上楼推门的声音。冯晨静静地听着，不明白江沃想干什么，直到苏风塔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，才引起冯晨的重视。录音笔里的苏风塔与某人对话。你是侯大明？ 啊？ 我是老朋友，打听一点事儿。 打听什么事儿？ 进屋再说。然后是轻微的碰撞声，苏风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还记得江森阳吗？ 静默。 江森阳医生记得吗？ 不，你说谁？ 你杀了江森阳，却只坐了几年牢。 啊？ 因为是误杀，对吧？你的理由很充分。 你是谁？ 别怕，我也动个耗子。我是因为真正的误杀，而你其实是蓄意谋杀。 你出去。 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大的秘密堵在心里，你也想跟别人说一说吧。 侯大明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 你为民除害了。我还记得当年的新闻，说你有一天骑着摩托车跟一辆轿车碰了，你们在医院门口闹事，你这一方因为人少被打跑了，你不服气，第二天上午去医院理论，不小心把正在上班的江森阳捅伤，他没有抢救过来。江森阳该死，是不是？ 是，该死。 因为什么？ 他不是人，是个畜生。 所以你是为民除害？ 是，他害死了我表妹。 怎么害死的？ 先是骗了他，然后把他 碎尸。 对， 无面人，肚子上有十字形疤痕。 我表妹死的时候还不到18岁。 为什么不直接报警？ 没有证据，一点儿都没有。 可你怎么确定是江思阳害死了你表妹？静默。侯大明，你听听我的推测。因为没有证据，于是有个人向你提议，让你私自处理这桩血案。那个人不但向你指明了江森阳，而且帮你策划了全过程，让你假装误伤，可以把惩罚降到最低。江森阳死了，而你进了监狱，但你毕竟活着，不用为那个畜生抵命。到今天，你仍然感激那个策划者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很好奇啊，刚开始你是怎么相信那个人的？ 他给我带来了鞋子。 什么鞋？ 我表妹的鞋。 录音笔里传出一阵翻动声，显然有什么东西打开了。哦，是这样一只鞋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吗？那个策划者是谁？静默。看看这张合影，策划者就在上面吧。 照片上怎么有你？ 我说了，是老朋友吗？你仔细看看，帮你除掉江森阳的是哪个学生？ 都过去好多年了，我…… 他是你的恩人，你不应该忘记。 是，是这个男孩。 录音笔里传出沉重的呼吸声。侯大明，那年发生的事儿，你还能想起什么？ 是他把我表妹穿的鞋带来了。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。 他从书包里往外掏鞋的时候，一个乒乓球掉了出来。 乒乓球？ 那是一个好球，贵得很。我也爱打乒乓球。 我明白了。录音结束了，死一般的寂静，这种静就连地下的鬼魂也会感到毛骨悚然。江沃已经吸完了3支香烟，他注视着冯琛，发出哼唱般的低语。你觉得无聊吗？ 我不明白。 不明白什么？ 苏凤塔怎么可能？ 我也没想到。江沃冷笑道。哼，苏凤塔的进化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料到。 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 冯琛用力摇着头，江沃哼了一声， 哼，你想怎么解释？等一下。 冯琛抬起一只手，做了一个推拒的动作。 让我好好想一想。 冯琛移到荒草丛中，找了块石头，慢慢坐下来，他的额头泛着暗淡的光泽。江沃屈前一步，双臂抱在胸前，像在欣赏一只垂死挣扎的小白鼠。冯琛抬起头，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江沃。 天，你竟然信了？你说呢？ 那是诬陷。 冯琛用颤抖的声音说道。是吗？冯琛忽然笑起来，笑得直喘，但他的笑声毫无喜气，只是一连串单调的气流声。 原来你是在报复我，啊？ 你先听过了录音，很愤怒，就派左文去勾引何仔，毁了我的一切。冯琛嘶嘶地吸着气。可你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唆使那个侯大明杀你爸爸？因为你极恨我爸和左文的关系，所以我找了个理由让人实施误杀。冯琛亲了亲嘴角。你是个天才，杀了人还可以全身而退。江沃走到冯琛身旁，低头看着他。冯琛依然坐在石头上，仰着脸。江沃，你受骗了。 是啊，你骗了我这么多年。 不是我，是苏峰塔。他能骗得了我？ 你那么聪明，难道看不出啊？整个事件中有几个断点没办法连接。 先不说当年那个女孩有没有表哥，即便有，苏峰塔凭什么能找到她？苏峰塔去她家以前，怎么确定侯大明就是女孩的表哥？即便他确定侯大明就是他要找的人，又怎么能肯定我是策划者？他还带了照片让侯大明辨认。 江沃静静地站在原地。冯琛嘶声说， 苏峰他不是神，你以为他真的依靠一条旧新闻就能找到当年的误伤者啊？ 可是录音很详细，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录到了，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对话时的表情。 随便雇一个县剧团的演员都能完成一场演出，简单的剧本，简单的台词，只要排练几次就行了。关键是要设计一种情境，让他们自己融入其中，全身心的浸透，把那场演出当作现实。苏峰塔不仅让自己融合进去，还把你拖到那个场景中。从街上开始，水声、车声、上楼声，一步一步感同身受地置入戏中，不知不觉间你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部分。 冯琛发出古怪的笑声，接着说道， 苏峰塔不愧是诡计设计师，最可怕的是他之前诬陷我的那一次，通过钞票上的指纹让警察注意到我，把我牢牢地套住，使我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达到目的了，不会再对我做什么，却不料那只是一个序幕。真正的演出是这一次，他让我成为你的杀父仇敌，他是先做出一个答案再去编造公式。他从一开始就想设计我，圈套加圈套，构成了一整套阴谋。 江沃低头听着，脸色苍白，却看不出什么表情。他是因为震惊而失神，还是因为羞辱感，亦或他不相信冯琛的狡辩？他变得混乱了。 江沃，你爸爸死于误伤，你只是不愿面对那个事实。 冯琛大声说道， 而且你一直对我有猜疑，苏峰塔给你提供了一个理由，更让你相信自己的错觉。 江沃低吼一声， 住口。 就在这时，黑暗中突然窜出一道影子。等冯琛意识到什么，那影子已经到了他的背后，寒光一闪，一把匕首刺入冯琛的后背。冯琛闷哼一声，转头回视。 你这个下三滥的杂种，敢在背后偷袭我。 何仔退了两步，他的脸庞扭曲着，眼里射出仇恨与恐惧交织的目光，心中杀意未消。何仔突然叫道， 你害死了文静，我要报仇。 何仔要亲眼看着这个男人死掉，这个男人毁掉了他心目中的女神，他刚刚品尝到罪孽的快感便被这个男人无情地粉碎了。冯琛慢慢倒在地上，

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一个外国老太太102岁的生日，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啊，这假牙也跟着吹出来了。老太太一边剪假牙，一边笑得合不拢嘴。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画面真的很美好。 是的啊，其实啊，家有百岁老人真的是福气，长寿健康呢，应该是逢年过节我们送出的最平凡的祝福了。 对， 而达到目的的结果，应该不仅仅是停留在祝愿上。 当然，实际行动很重要。你的生活作息是不是规律？三餐饮食是不是均衡？心情心态是不是健康？都是因素。就像最近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，就是只在一日三餐当中增加营养，而每天15块钱的花费，吃到海底人参，补充海参的多种氨基酸、酸性粘多糖、海参皂带，这些普通食材提供不了的营养。 是的，很多人都开始观念改变了。有人就说了，以前不敢想10几块钱啊能吃到海参，现在呢就是家里的家常菜。 哎， 还有人说了，以前啊吃国内的一些海参啊没觉得有什么区别，后来呢吃过鲜芋仙了以后才知道这海参的美味那么明显。还有人形成习惯，给孩子呀包馄饨饺子吃，给老人呢直接是一天吃一头。 没错，感谢你对健康做了这些行动，放心吧，在你的身体上的反馈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 是， 那今天活动呢是告诉各位，鲜芋仙的海参699的价格维持不了几天了，所以需要在节假日走亲访友，平常就有吃海参习惯的，或者想要去看术后病人送海参的，都不要错过。4007106108拨打电话，特别定制了订购2盒海参就送一只海参焖烧杯，再加一床品质驼毛被的特惠。 是的，很多朋友都高兴坏了啊，说这驼毛被啊确实是大手笔啊，是去年的100粒驼毛被吗？是的，就是把我们人气赠品5斤重的驼毛被拿出来免费赠送了。 是， 但是这样的优惠呢只能维持到9月15号。 嗯， 所以说大家抓紧机会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算算日子还有最后几天的机会，享受到699的到岸价，可以吃上3个月的海参，订购2盒呢是半年装，再送一只焖烧杯，再送一床驼毛被，送人送海参再合适不过了，因为它是海底人参，而且没有忌口，没有季节限制，每一盒的这个明码标价1999也拿得出手。 嗯， 所以说呢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在最后几天，希望各位早下订单，早收货，防止后面备货不足影响使用。 如果想要送人的话，我们还免费升级礼盒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来看到线上已经是开始出现满线的情况了， 是 手机尾号2940的朋友是订购了20盒、 哦、 说是给这个员工发节日福利的、 哎、 还有6895的朋友订购了4盒，说马上要回老家看父母了，父母在老家呢帮着带孩子不容易，希望二老啊身体健康、 嗯、 还有老会员宋女士说啊，这2盒就送焖烧杯还有驼毛被，我太喜欢了，给我订2盒。还有我这跳舞的汪姐啊，我马上就去通知她。 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嗯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要涨价的消息自发出之后呢，有不理解的，但是更多的是表示支持的。 是， 因为今年呢是所有海参的价格都在上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跟厂家谈判，价格是涨到了799，而且推迟了时间，给大家中秋国庆假期的用参需求留有空间。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9月15号之前依然可以享受到699一盒的到岸价，同时呢享受到首次啊订购2盒就送一床驼毛被，再加一只焖烧杯的超值优惠。 特别要说一下这个驼毛被啊，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会喜欢？因为它保暖，冬天怕冷，那。